配主义。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了。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旨意，也可以按照你的话语知道我们该成为何等的人，按照你的话语知道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为何，又拯救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的目的也为何。因为你并非是将我们丢在地上让我们凭着自己己意来分辨善恶，但是你却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在此就是如此，因为有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讲的、我们讨论的、我们听到的都对我们毫无效用。让我们在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所讨论的，都产生出那合一讨你喜悦的结果，以至于我们发出赞美和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嗨，大家好，三个多礼拜不见，很高兴。对，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信望爱。今天是第十三问，还是照惯例大家念一次好了。第十三问：有得救信心的圣徒，是否畏惧上帝以及对他的警戒，战战兢兢？答：是的。拥有得救信心的人， 也应拥有子女 对父的畏惧以及战兢。他们敬畏父神，就不至于如奴仆恐惧审判官。所以，这个今天这个问题问的，他主要是问什么？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女对上帝，我们的天父，应该有何样的态度？怎么样的态度是合宜的态度？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上帝有敬畏之心，可能在洪恩堂这类的教会比较不是一个显明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在可能某些其他的教会，如果他习惯把上帝完全就是讲的好像他是我的情人，他是我的陪伴者，他是我的银行的户头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上帝可能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就更需要加强。但是的确，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定义上就是有那真正真实可以拯救人、得救信心 saving faith 的人，我们就是有得救信心的圣徒。既然我们已经有得救信心，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信心，是之后也会再讨论，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那么是否如此，我们就不应该上帝的警戒和上帝的命令等等，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问题吗？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是否还需要在意上帝的律法？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问，就是得了福音的人，律法在我们身上是否还有效用？或者律法在我们身上的效用为何？或者我们应该看如何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已经有得救信心，被赐予得救信心的人，已经是上帝儿女的人，应该如何看上帝的律法？关于这个，我们首要先厘清的就是，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你看那个讲义，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翻开来，在第十四章讲到那可拯救人的信心或得救的信心。十四章第二说，得救信心主要的表现就是凭着恩典接受领受，我们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并单单依靠得以称义成圣得永生。也就是说，这边已经排除了什么？人是靠自己的行为或者靠着守律法可以称义成圣得永生，我们是单单的领受，然后凭着圣灵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得以称义成圣得永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因为怕惩戒，因为怕 下地狱，而战战兢兢的守律法，而不做这个或不做那个，然后上帝就说 OK， 那你 还可以，那 我就赐给你永生。不是的，信心首要领受的是上帝的应许，在福音里面的应许。应许是什么？就是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从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你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是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她要为我们征服那蛇。 OK， 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因为人都犯了罪，但是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这位后裔当然在救赎历史之中会越来越清楚的，到最后就是很明显的，在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是他拯救了我们，是他踩碎了蛇的头，是他与蛇伤了他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战胜了，最终战胜了蛇，战胜了魔鬼，也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三天之后复活等等等等，是这个应许。 OK， 我们单单是领受这个应许，所以不是因为上帝的警戒或律法，所以我们信心领受的不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不犯罪，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上帝警戒本身并不赐予我们救赎恩典，上帝一切的警告，一切的命令，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就算是尽着你的力量遵守他的这些命令，并不能为我们赚得，或者并不是因为如此我们就配得救赎的恩典。上帝的律法让我知道何为美善，但是律法本身没有办法赐给我们那美善。 OK， 我们无法透过遵行律法达到美善，对于这一点大家应该都还蛮清楚的 right？ OK， 换一句话说如果要用改革中的神学来理解的话，我们现在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我们就不是在行为之约里面了。亚当本来是应该按照上帝的律法，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上帝在那里赐给他一个行为之约，按照他那个律法，他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他完完全全的而且永久的守着律法，他就可以得到那真正永生的赏赐。但是他没有，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人就没有办法，因为一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他的后裔就没有办法再靠着行为之约得到称义的地步，得到那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之约？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 恩典 之约 right？ 这个恩典之约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以后才有的，那是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就已经，人一堕落，上帝就定义要拯救人，就赐予人一个恩典之约。当然这恩典之约在救赎历史中，我们刚刚讲到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亚当夏娃知道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为他们战胜那蛇，他也知道神虽然驱逐他们出了伊甸园，但是也用兽皮披覆他们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既然人已经没有办法靠着行为之约得到那永生的赏赐，我们就是在恩典之约。这在旧约的圣徒也是如此，并非旧约的圣徒是靠着献祭或者守律法然后他们才可以进到天堂或者得到永生 right？ 不是如此的。旧约的圣徒如果他们真的是真以色列人，他们也必须有内心的割礼，他们也必须有痛悔的心，他们不能够想说我是靠着守律法或者守献祭守节期这一切的，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在上帝面前赚得 一席地位。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嘛，就是他们认为他们靠着行为上的守律法他们就得以称义，他们就是义人，但并不是如此。所以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我们都是在恩典之约之下，所以上帝的警戒和律法，人没有办法靠着遵守上帝的警戒和律法而得到称义的地步，或得到永生，或得到在上帝面前赚的一席地位。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第十四条那边讲到救赎可救人的信心的，继续讲，借着此信心，基督徒，这边讲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 而其中有上帝以自己的权威，凭着自己的权威说话，又对圣经各处的经文以不同的行动来回应，对命令要顺服，对警戒要畏惧，对上帝所赐的今生与来世的应许要牢牢的抓住。在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针对基督徒，圣经中的命令基督徒还是要顺服。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 可能我们跟另外一种大家可能时常遇见的态度或听见的态度做对比，就是得福音的人，上帝的律法对我们其实就没有实际的约束的效力。我们当然不应该去为非作歹做事， OK， 圣经中的律法，但是因为我们反正就是领受恩典的，我们应该会自然的会行出上帝儿女要我们行出的样式。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反正一切都是恩典，上帝会无条件的接纳我。在这个理解之中，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在很多的教会中是这样子的理解之中，其实就是排除了上帝自己的启示，上帝的话语之中的命令警戒等等，对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圣徒，上帝的儿女，被赐予有得救信心的圣徒们，有实际的约束的意义。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说并不是如此，并不是说好像你得救以后你就是进入全部都是恩典，上帝的律法就已经，那都是属于律法，那是过去的，已经没有效用了。不，反而是基督徒对圣经，因为凭着信心，也正因为你被赐予这信心，所以你可以对圣经中上帝话语的命令警戒做出合宜的回应。OK， 所以信心不只首要的抓住应许，他首要的的确是抓住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三天之后复活，现在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拯救的确据，这是应许，这是我们首要抓住的。但是也次要的畏惧所有一切的警戒，或者叫 imperative， 就是你的命令，在新约中里面，旧约中里面都是这样子，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警戒，并非对圣徒，对他的儿女来说已经不再有作用或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们敬畏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畏惧他的审判，因为我们仍然犯罪，时时会做出违背他心意的事。这是叙述基督徒，这不是叙述这是特别讲基督徒，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做出违背他心意的事。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讲说天父是慈爱的天父，他温柔的手会随时的扶持着我，所以我没有关系，你随时他会无条件的接纳我。 No，我们承认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的犯罪仍然会惹我们的天父的不喜悦，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犯罪是凭着他的话语来评断我们是不是有犯罪。我们不能够说只要我喜爱的上帝，他应该都会，因为我是他的儿女，他都应该会无条件的接纳我。 OK， 这个在如果说在我们周遭时常会有出现这种论述的，举一个例子，就在同性恋的问题上面时常会出现这样子的论述。OK， 上帝创造我就是这样子，只要我们互相相爱，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上帝会无条件的接纳我。这个其中已经排斥了一个评估上帝如何看他儿女的一个标准，就是圣经中还是明明的清楚讲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 OK， 我们看一下诗篇，譬如说诗篇二章十一节，这节很有趣。谁可以帮我们读诗篇二章十一节？ 当曾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曾战惊而快乐。 畏惧侍奉耶和华，战惊而快乐。快乐和战惊，我们通常不会把它放在同一个词句或者概念里面。但是在这里，大卫所叙述的，正是一个圣徒，上帝儿女合一的态度，对上帝的侍奉中，或者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中是有战惊而快乐。也就是说，我们不把父的爱是当作理所当然的。我想这个对于在座的 在座做父母的可能对我的会对我的体验有更深。你不会希望你的儿女觉得你给他的一切恩典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不会希望你的儿女说不管我做什么我父母都他反正就会无条件的接纳我。你的确是无条件的接纳他，但是他既然是你的儿女，你也不希望他，你希望他还是会对你的，你警告他，他会对你有反应，而不是好像无所谓一样。 Right. 所以有，我忘记是哪一位神学家，好像是 Packer 讲说，我们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已经对godly fear 敬虔的畏惧God fear 敬畏上帝的人已经失去了实质的认知和体验。也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形容基督徒是 God fear 敬畏上帝的人，畏惧上帝的人，好像说讲到畏惧就是那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的是爱，我们讲的是团契，我们讲的是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但是他说那个 godly fear 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应该有的一个记号，有的特征。 Right. Okay. 亚当的罪当然首要是他不信，我们之前有讲过，但是既然他不信以后，他犯罪以后，他也真的是应该惧怕上帝。 OK， 一个儿女对父的警告应该有的站立战兢，而他的这个犯罪以后对上帝躲回避上帝不敢面对上帝的这个就呈现了，也表达了这是一个不幸的后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没有放到讲章里面，如果你们有的话，信仰告白第十九章第四节，这边是讲到上帝的律法，应该是在110页，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有第一次来的，我还是建议这个在白马驿站有卖。 OK， 信仰告白，我们会时常用到信仰告白。这边讲到真正的信徒并不是，哦，对不起，第十九章第六节，真正信徒并不是因为行为之约的律法而被称义或被定罪，但是律法，也就是说真正信徒已经不再被定罪，已经不是按照行为之约，因为行为之约对我们来讲没有人可以遵守了，行为之约必须由谁来遵守？基督。然后他遵守这行为之约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是凭着恩典之约领受他为我们成就的义。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律法对我们来说作为生命的法则，它不仅使人知道神的旨意以及人的本分，也就是说神的儿女不应该任凭己意来判断分别善恶，这个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问题，他是任凭己意，不是凭着上帝所告诉他在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 No， 他要任凭己意来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上帝在他的慈爱在他的抚救之中，他并没有就把他丢在伊甸园里面，连亚当都是如此，他赐给他一个就是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如何，然后也警告他如果你吃了就必定死。所以他上帝的律法有应许，上帝不止在那律法之中也有严重的警告，他不仅使人知道神的旨意以及人的本分，并且引导约束他们照着去行。 OK， 有实际的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上帝的律法他也揭发人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中的污罪污，使人借此省察自己，便可以越加知罪，为此感到羞愧和深恶痛绝，并更清楚看到自己多么的需要基督。 Okay. 也看见基督的顺服是多么的完全，也就是说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标准，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因为基督他遵守了每一条律法。Okay. 对已经重生的人，在112页，律法也同样有阻碍败坏的用处，这边是讲到律法 我们通常会讲到律法的三个用处，阻碍败坏，使人归向基督，还有人活在世上约束的准则。讲到阻碍败坏，不只是对一般的世人上帝的律法或上帝的道德原则，何为好何为不好等等，何为善何为恶，有阻碍败坏作用。就算连对已经重生的人，上帝的律法仍然是有阻碍败坏的用处，因为他禁止犯罪，律法的警戒可以使他们明白犯罪所应承受的后果。虽然他们可以免于律法所警告的罪的咒诅，他们如果犯罪，仍要承受今生的苦难。这边他引用的，引用的那个经节是其中一个，是诗篇89篇30到34。若他们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按照我的章典行，背弃我的律法，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上帝会惩罚他。这些特别是讲到他们是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约的人，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不会撤回他的约，不会背弃他约，因为他是信实。可是这并不表示上帝身为天父不会惩罚他的儿女。你犯罪，因为他是你的父，所以犯罪会有后果。在你们做父母的也应该是如此 ，right？ 儿女犯罪，如果他没有后果，我们会说什么？这个人没有尽他父母的职责 ，right？ 就是在宠，这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OK。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信心或者恩典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凭着信心称义，不是凭着行为称义。但是凭着信心称义的人，我们该如何看我们的行为？或者在改革中的理解里面，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是不是恩典？ 是 是。哦 ，OK。有趣的是，我在华神上课的时候，曾经在一位马丁路德课，就是有一位信义宗的老师教，我就直接问说，在信义宗的理解里面，你们会不会认为我们如果我说律法是恩典，你会不会接受它？是绝对的 ，absolutely 不接受这一点。也就是说，在路德中或信义中的理解之中 ，gospel law hermeneutics 是非常一分两立的，就是说律法和恩典是完全是分开来的。OK， 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跨越的，你没有办法凭着律法称义，你是完全凭着恩典称义。这点我们完全赞同，但是我们会更细腻的了解，这是对未重生的人，或者说。在称义，就称义来讲，人没有办法按照律法称义。再重复，我们完全是凭着恩典，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领受基督称义。但是一旦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可以说律法是上帝的恩典。怎么说？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他并没有把我们丢在世上。好，我拯救了你，那我现在看看你，你自己现在凭着你自己的分辨善恶能力，看你能不能维持这个救恩，或者你是不是能够行出讨我喜悦的好行为。没有，在他的恩典之中，他赐给我们一切需要活出敬虔生活的准则或者律例或者什么。在我们会说，在信仰告白会说，这个道德或者行为的标准是在十诫里面是总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跟法利赛人的讨论的时候又更讲的是同样的，他是怎么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力尽心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律法所有的总纲。这我们理解就是，这就是讲十诫不是吗？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就是如何爱神，后六条诫命就是如何爱人。 OK， 上帝对他的 子民发出很严重甚至会让人惊骇 terrifying 的警告。这个会对上帝的儿女而言，这就是 gospel warning。 OK， 所以我们会说福音不只有应许，更有命令与警戒，或者我们会说律法对圣徒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恩典。 OK， 所以福音不只是有应许，更有命令与警戒。在多特信经，大家知道多特信经就是关于是特别是针对亚米念的讨论所归纳出来的，我们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加尔文的论救恩的五点是延续多特信经发展出来的或归纳出来的，其中讲到圣徒的保守，加尔文五点最后一个就是圣徒的保守，保守到底嘛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其中提到说上帝借着劝勉警戒以及应许来保守他的圣徒，或者换另外一种概念来讲，上帝的警戒上帝的 warning 对我们来说是恩典的媒介，我们借着上帝的警戒领取上帝的恩典，领取整个救恩。上帝借着他的警戒，我们的救恩不只是称义，也是成圣，也是得荣耀，整个永生。上帝借着警戒让我们确保我们能够得永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救恩。那我们看一下经文，上帝对有形教会的警戒。我特别讲有形教会，就是说这有形教会是应该英文是 visible church，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对就是说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OK， 所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是上帝儿女的人的警戒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在这边列出几节经文，我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这是对谁讲？保罗在这里是对谁讲？他的对象是对谁？对基督徒。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一开始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了 但是仍然他对信徒说，你们如果靠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在这个架构之下，他是不是在讲你们要靠着圣灵然后行出好行为赚得自己的永生？不是的，而是在这边讲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的话，这个就是对你的警戒。你应该检视自己是否在信心里，你的信心是否有生出仁爱，你是否有讨上帝喜悦的行为，来验证你到底是不是已经得救，已经称义，已经是属于上帝儿女的人。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对 visible church， 对任何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你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你持续的这样子做，你觉得还 OK， 我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你没有永生，你从来就没有得到永生，你不能够继承神的国。或者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大家可能很熟悉，六章那边一直是一个争议，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失去救恩。在字面上读好像这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到最后 到最后离弃这主人，就没有办法叫他们再悔改了，因为好像把基督再钉十字架。这好像是在讲叙述他实质的领受了救恩，可是失去了救恩。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整体的教导，希伯来书上文下文在六章应该是五到七节之后，他马上讲说什么，你们要看他结出的果子，就知道这个根到底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在那边并不是讲说如果你真的领受了救恩你会失去，而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是你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领受那得救的信心，或真正被赐予那救恩，可以救你到底的救恩。在这边其实也是，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 hypothetical 或者一个假设的，这些所有的警告对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假设的，或者说对有形的教会来说，如果你们这样子你们就会失去，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你们是这样子的话你们会失去，你们没有永生，你们没有办法进到天国，没有办法继承神的国。也就是说，这对所有的人，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戒。你不要以为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我也已经受洗了，我 每次来聚会我就一定，这些只是一种技术上或者假设的 hypothetical 的警告，不是真正的警告。 No， 这是真正对他儿女的警告，也真正的，我们也看到周遭也有人是如此，历史上也有人是如此，失去了信心。好，信心像是 shipwreck， 就是好像那个真正的信心，我们 下个礼拜会讲是否有，下礼拜会延续这个主题，讲到真正的信心和看起来是信心的信心，是会你以为你已经得永生，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得永生。所以这是对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严重的警告。我们讲到说，我们看到这样的警告，也必须认真的看待，战战兢兢做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不以神的恩典为理所当然的。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本来对父的态度，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战战兢兢，对他的警告认真的看待，不要以为说无所谓，他爱我，反正我怎么样做，他都会无条件的接纳我。正因为福音有应许，所以福音也必然有警戒。上帝的儿女不应该视福音为理所当然的。希伯来书二章一到三节。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意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既然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凡违背不听从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避呢？这拯救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并不表示就是我不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救恩的，我们对它的概念不只是称义，不只是救恩是完整的，称义成圣是整个上帝要我们最终的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这个是救恩最终的目的，让我们活出上帝创造我们本该有的样式，就是 image of God， 上帝的形象。而真正有上帝，真正是上帝形象，正是他的儿子。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时常提到的，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也就是不只是说我说我信耶稣，可是我好像不把他，而是整个我没有效法我的基督，我在我的生命之中是否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怎么能逃避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戒。所以再一次，并非我们遵守命令，我们听从上帝的警戒，所以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正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白白赐给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遵守天父的命令，也不忘记他的警戒。 OK，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我们的主怎么说？十五章十节，谁能帮我们念一下？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这段经文我们时常提到，或者 应该我们在这堂课也时常提到。这段经文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你们觉得？谁遵守谁的命令？通常比较近前的圣徒们会说我们遵守，可是你注意基督讲什么？正如我们的主，连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都遵守他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你仔细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在上基督论的时候有特别讨论到这段经文，我记得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讨论，可是我们如果默想这个，这是非常惊人的，有上帝儿子的样式，其中一个他遵守，他如果要长留在他的父的爱里是有 condition 的，是有条件的，他必须遵守他父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是要有儿子模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守他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okay. 所以约翰欧文会说，对基督徒来说，对圣徒来说，每一个福音的警戒 Gospel warning 都是在宣告上帝的恩典、okay. 就像一个父亲母亲对儿女的警告，那是对他的恩典，我是为你好的，的确真的是如此，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没有尽他父母的责任。他会人若威，如果我不丢弃福音，人会威胁我。OK， 世俗会要你这个你干嘛那么？可是上帝对我们的警告是：如果你丢弃这福音，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警告。刚好对世人的警告是相反。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属灵的。所以对，因为我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想他们也会有更路德中，你去看他们并不是否认第三律法的第三诫命，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他们好像对圣徒来说律法第三诫命第三用途就是对路德中是没有 no 完全不是，他们也讲非常多的，马丁路德也有讲到关于这个，我讲的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因为那是在课堂上问的，因为路德宗的 hermeneutic 他们的解经的方式，或者认知恩典和律法之间的相对的 antithesis 对比是非常这么的强烈。当你问路德宗神学家，直接问这位神学家，尤其路德宗他们的不像改革中的神学还是比较集中一点，比较有一个正，路德宗其实是更那个，我觉得他的反应是一个很 typical 的反应，就是本能上的反应， no， 律法不是恩典，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可是如果你问他是不是律法有第三作用，是不是有规范圣徒的，他会承认 right， 对，他不会，绝对不会否认，因为就在他们的正式的那个路德宗那个正式规条，那个信条是叫什么，培根你还记得吗？路德宗的那个我忽然忘记， anyway 他们有非常详细的解释第三作用，律法的第三作用，所以他并不是否定。可是我所讲的，可是我觉得那位老师或那位神学家他的反应也的确是路德宗会有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律法和恩典是完全一分为二的，所以当你问他说律法是不是恩典，他马上 会否定 OK。 但是我们会更 nuance， 就称义来讲，律法和恩典你一定要分清楚 OK。 你一旦侵入好像我可以遵守律法而称义，那个就已经是就是可咒诅的 OK。 但是就我们会更详细的，就圣徒来讲，我们不应该把律法当作只能够定我们的罪 OK。它也是恩典，它帮助我们活出上帝 儿子的样式、okay. Murray 穆里他在有一本书叫做圣经按照圣经行为的原则 Principle of Conduct 或 Biblical Conduct， 这本他里面有讲到说，敬畏上帝其实就是敬虔之灵魂或者敬虔之本质， 敬畏上帝的愤怒并不能使人敬虔，不能使人 godly。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会敬畏上帝的愤怒，都会惧怕上帝的愤怒。在圣经中里面也有很多啊，就是上帝的惩罚要临到的时候，但是不恐惧上帝的愤怒正是刚硬不敬虔的记号。法老他会不会怕上帝的愤怒？一次又一次他都会后悔、right? 然后他会怕下次你们走你们走，但是最终他的惧怕上帝愤怒并表示他就是真正的惧怕上帝，真正的上帝的儿女。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惧怕上帝的愤怒，不把上帝的警告和上帝的命令当作一回事，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记号，他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他就不是敬，是一个刚硬不敬虔的记号，心里已经硬到一个程度，上帝的警告上帝的愤怒对他来说无所谓。这个关于牧里的这几个大家可以自己看。如果一个圣徒或者说自己是圣徒基督徒的人，他应该去畏惧上帝，譬如说他犯罪而且是一个常态性的犯罪，他不聚会不守圣餐不饶恕人等等等等等等，而他不在意，他不因为这个而畏惧上帝而不害怕，那其实他就真的应该要害怕，因为这凸显了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我真的在乎？我真的在天上有一位我的天父吗？如果我们敬畏上帝为父神，为我们的父，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恐惧上帝为审判官。所以圣徒的敬畏上帝是对父的敬畏，不是对审判官的敬畏，因为我们知道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 Right? 在罗马书八章，是耶稣基督死了他又复活了，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十足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而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上帝会称我们为义，是因为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看我们，我们与他的儿子联合，是因为他儿子的义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畏惧不是畏惧一个审判官，而是畏惧一个爱我们的天父。 OK， 好，最后几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菲菲， 就像我们有上课，所以我们都要对真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就可能受过洗，然后有去聚过会，可是他又会因着一些荆棘，偶尔去教会啊，然后又喜欢声称我是基督徒，像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去？ 你叫他来上我的课没有？所以 他觉得我有时间我就会去， 所以麦牧师他会说你上课很神学，他们都很喜欢，可是不见得他们，你懂我的意思？所以你当然不是我，因为你们是洪恩堂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所以我可以用比较直接，我不需要。但是这个是还是应该是实用的 right? 我不希望就是你们这是很神学，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你们要能够，我相信你们是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去，然后面对这样子的你怎么办？那还是一样啊，没有其他的，你为他祷告，你带他来教会聚会，然后你按照你跟他一起读经祷告分享或什么，然后彼此督责劝勉。有的时候圣徒之间的亏缺就是没有督责和劝勉，警告他，你这样子你说你自己是圣徒，你劝勉的基础你就是抓住他，因为你说你自己是圣徒，你说你自己是基督徒，那你怎么还能够，你怎么能够忽略你天父对你一切的警告？你懂我的意思吗？还有没有什么？那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每第三个礼拜和第五个礼拜通常都是没有爱宴嘛，对不对？ 是。 所以那个之后我和小玉，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回答问题或什么，所以利用这个时间就是没有爱宴，我和小玉都会留下来，我们会在地下室吃饭，我们就会去自己去打个便当，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我也希望能够更认识，所以就是打饭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 有多一点时间交通，要不然真的太急促了，有问题都可以这样。所以只要没有碍宴的时候，我们都会留在这边吃午饭。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所以我们不把你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因此我们更应该战战兢兢的仔细的看你所要我们该如何活出在世上该有的样式，配得所领受的救主，所领受的救恩的样式，也预备我们的心有一个合一的心来敬拜来赞美。愿真的是加添今天参加服事的人所有他们的需要的力量，特别是讲员麦牧师，让他大胆的口才宣讲你的福音，让我们都能够领受。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